光，万日纵演练，暂停你在笑那声线，奇迹的事情即将上演，偏偏你已在面前，却冷落面前我双眼天线，偏偏你太对自然，却懒懒未踏前，直管我的头像照片。我哋邂逅喺冇标题、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偶然相遇，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断烟，留下记忆般嘅线索。903广播剧之恋爱后二分一， 无论做嘢又好，放工又好，心情就好似一块凝固咗嘅啫喱咁，唔可以话唔开心，但闷住嘅感觉似乎只系可以大喊一场先可以发泄得到，但我喊唔出。 望住阿雪唔出声嘅样，我觉得佢有一种决绝，就好似以前佢粒声唔出，突然完全由我嘅生活抽离一样。我呢一世都会记住嗰一种感觉，因为阿雪爱得强烈，所以一冇咗佢，我嘅世界就会好似冇晒地心吸力。 到屋企入门口嘅时候，就闻到好大阵中药味，令到间屋变得好闷。厅系冇开灯嘅，只系见到妈咪间房渗出一啲光。呢排佢成日都话唔舒服，但系我唔系谂住做嘢，就系挂住同阿哲嘅关系。翻嚟咁耐，都冇好好咁陪下妈咪。 阿雪，系你啊？ 妈咪，你点啊？ 我冇嘢啊。 点解你煲药嘅？ 啲感冒唔清咯。 唉，其实你应该去做下身体检查。 又唔系有啲咩事，搵啲钱嚟晒。 唔好啦，再当我出粮俾翻你啊。 咁又唔使。系啊，你自己都要小心啲啊！呢排啲感冒好犀利啊。 你唔使担心我啊，我日日都有食维他命丸噶。 点解阿哲送你翻嚟，佢都唔上嚟坐下嘅？你哋各有各忙，成个礼拜都冇翻嚟食饭咯噃。 我自己翻嚟啫嘛。 诶，你哋做乜嘢啊？ 冇嘢啊。 其实你去咗读书，阿哲就算几忙都好，都会上嚟睇下我噶。佢话就话上嚟饮我啲汤啦。其实睇佢都系嚟睇下我嘅啫。阿哲心计都几好噶，连我都估唔到。有阵时我见佢一个人孤零零咁。觉得当初叫你去外国读书，都有啲好似对佢唔住咁啊！ 妈咪啊， 嗯， 你到而家系咪都系仲咁中意爹哋噶？ 嗯， 我问下噶咋？ 嚟到而家咁，我仲点会谂呢啲乜嘢啫？ 妈咪瞓住嘅单人床，起码都有20年，为咗一个男人。过半生咁嘅日子，都唔知要喺边度画条底线嚟问下自己抵唔抵。我会谂，我会唔会肯为阿哲咁样过20年嘅日子？ 阿雪啊，搵完得闲咧，我同你去银行啊，喺个保险箱度加埋你个名啊。 唔使啦， 咩唔使啫？人嘅嘢好难讲得埋噶，傻女，有起事上嚟咧，连搵嘅嘢都唔知响边啊，咁你就烦啦。 你使唔使咁早谂定啊？ 咩早啊？我连你嘅结婚戒指都准备咗啦，等你话我唔使啦。 唉，我去冲凉先啦。 终于有机会俾我喊。呢、这个世界，我可以肯定，最爱我嘅只系有我妈咪一个。嗰种感觉系永远唔使怀疑，永远都攞唔尽，系唔使惊佢突然间会冇咗。因为我知道妈咪只会不断付出，但爱情就好计较。你俾我几多，我先再谂下要付出翻几多。你哋唔系有事嘛？ 其实我呢几日都唔系点见过佢， 佢都冇揾过我喎，净系前几日同佢倾咗一阵电话咋。 佢手提成日都唔开，打电话唔通喎。 诶，佢会唔会去咗 tunnel 啊？你喺地牢嗰间咧，前几日去饮醉咗噶喺嗰度。 咁我唔烦你，我自己再揾下，唔该你。 Sam 啊，吓，系咪你觉得佢有事啊？不如我陪你一起出去找他吧。 我想你真的不要被我电话吓亲了。我想落下不是有事的。你不是一阵子还闹我说破坏形象添。 怎么都好啦，如果要帮手你几夜都要打给我，不用怕事的。落下他喝醉了很重的。 那我是找拖车公司的，你早点睡啦。拜拜。 女似咁鬼旺嘅， 喂喂，阿卡， 喂，咩料啊？你同你嗰个 partner 开呢间嘢嘅时候咧，系咪冇谂过即系有咁多女人嚟帮衬噶？ 吓，有谂过，咁但系唔知道啲女人会嚟饮咁多，然后又要去咁多噶嘛？喂，你都举咗七支啦 喎，你真系失败，几时都系酒味同失恋嗰抌锤啊，最 match 噶嘛？啊，你真系 喂，你搞清楚喎。我哋整呢间嘢咧，系志在开心嘅，冇谂住咧做怨妇收容所噶。 喂，唔好以为你自己喺度扮咗文武生啊，就唔系姊妹、啊。 你唔使咁样同我讲，我啊世界大同嘅、但系咧谂真，真系啱女人靓多一啲咁解嘅。 咁男人系咩啊？ 噏埋死顶扮好咯。 咁你究竟系噏定系怨啊？ 两样都冇。 哦，超人。 是我而家变得好冇所谓啫。 切，咁咪即係扮好囉。喂，咪啦，陪我饮多支啦、好嘛。 好啊。喂 ,Rick, 攞支酒过嚟啊。 OK。 喂，讲啲古仔嚟听啊。嗱，一定係有啲嘢发生过呢先至搞到你咁化嘅。即係懒豪嗰啲呢，即係好似嗰啲嘢百毒不侵啊，刀枪不入啊嗰种啊。 Sorry 喎、啊、呢啲少讲喎、 啊。嗱，係咪咁啊。 係啊。 哄我讲晒嗰啲系嘛，然后你自己又唔肯讲，啊你都几奸嘅。 唉，傻妹，你望匀呢度啊，又系边个未失过恋啦、啊？要几惨有几惨啊！ 又系听你嗰个啊？咩啫？至多你讲完我即刻翻屋企唔烦你咯。喂，嚟啊，讲啊，唔该啊，听下古仔啊。做咩食烟啊？ 系咩？如果我话咧，睇个四年精神科医生，你会点？ 咁唔算黐线，唔系，即系可以问点解我？ 六年前咧，我只系得16岁。 哇，咁已经廿几， 系 ，OK。 sorry 啊。 咁啊，老豆冇眼睇我啦，就拱咗我去加拿大读书。咁嗰阵心谂，我仲使乜惊啊？使乜咁对唔住自己啊？咁啊，于是周围蒲啦。咁就喺加拿大咧，我就识咗第二个女朋友。佢只系得17岁啫，两个开头咧好到不得了嘅，但系嗰阵咧点都唔会谂嗰只叫咩？我只会对你一个啊 ，No way，No way。 喂，唔该放低。 结果你飞咗佢啊？ 差唔多啦，因为佢成日 check 住我去咗边，咁有次我兴嗰头，叫佢唔好咁烦啊，就掟咗个电话。 咁佢可能以为我要嗌分手啦，咁啊即刻揸下车谂住嚟问我啩。结果咧，佢成架车重一声咁插咗入个货柜车底，就咁啦。 挂住你睇精神科啦。 其实你而家都仲可以话我癫噶，因为喺4年入边咧，医院足足帮我换咗6个医生，但系都冇用。我始终都唔觉得 Angie 系死咗。 你接受唔到咧？ 有乜所谓啊？其实已经唔重要啦，其实真系唔重要。 喂， 喂，吓、啊，咩嚟啊？ 你哋好似好倾咁喎。 哦，介绍先啦，阿卡，我朋友阿 Sam 啊， 听过你个名好多次啦，好啦。啊！你话听完古仔就翻屋企嘅，我唔送你啦，阿 Sam 交翻俾。 唔使唔使唔使，你哋继续吓、啊，我个饮杯嘢都得噶。 哎，唔好啦，我已经陪佢饮咗7支啤酒啊，剩翻啲半支咧留翻俾你啊。 OK，thanks、okay,。揸车过嚟啊！ 唔使咁，呢度有阵风咁，一个扭扭吹下，行下咪好咯。 我 call 你，你又唔复机。 我以后一定要复噶啦。 讲咩一定啫？我又唔系俾压力你啊。 唔系唔系压力，我哋唔应该要是但喺度担心噶嘛。仲系唔系一齐都好啦，都唔应该嘅。如果你正话揸车嚟嗰阵有意外嘅时候。咁我谂，我真系唔知点算好。 谂乜嘢啊？喂，一加一等于几多啊？ 我唔系玩噶 ，Sam。 你做咩 啊 ？Sam， 我冇事噶，我真系冇事噶。我明白啊，我明白，真系只要你喺度已经唔喺埋一齐，唔紧要噶，真系唔紧要。 虽然我自己都好中意喊，不过我最怕嘅就系见到人喊，但系今次有啲例外。落下的喊声竟然令我觉得好舒服，因为我只是觉得他好爱我。我谂呢世都会多谢他，不是要霸住我这样来爱我。 一早望出去个窗，个天又灰又实。平时我醒咗就会即刻起身，但系今朝例外，我觉得我系唔应该咁生活落去。只要翻工，就会有做唔完嘅嘢；见到阿雪，就会有解释唔到嘅感觉。我又谂起可以周围影相嘅阿 Ken， 同埋喺机场认识嘅奇云。我或者系企喺一点度企得太耐。所以咁紧张，而家手上面有嘅嘢，如果可以望阔啲、睇远啲，我可能会冇咁惊失去嘅事实。望住时间咁过，我始终都要翻工，但系都系唔可以着住我想着嘅牛仔裤同埋 T 恤。就连呢一样嘢我都控制唔到，我就更加唔敢谂感情， 早晨，阿哲。 啊，早晨。 乜你朝早饮咖啡食多士唔觉得闷嘅咩？ 啊，呢啲系讲感觉嘅啫。我读中学嗰阵，朝朝都喺楼下间茶餐厅度食多士饮咖啡。嗰阵屋企冇钱，有咁嘅早餐食已经好好，所以而家朝朝咁食，都系 enjoy 嗰个时候嗰种满足感。 真系好少识到好似你咁嘅男人。 你话食多士啊，定饮咖啡？ 是重感情啊。 你是想我阿婆媽是吗？ 你知不是的。 你估得我太叻啦。你问下我女朋友就知我不是。 如果我真的问她呢，你会怎样 啊？没什么怎样。 其实你为什么经常避住我呢？ 避？ 好像正话这样啊，你其实知道我讲的什么的，但你又扮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如果你直接答我一点还好啊，但你这样反而会令我想远啲啊！ 我平时对边个讲嘢都系咁噶， 我唔会信噶。 我都唔会勉强。 我只系想改样嘢，太多谂以前嘅嘢，点好都只会变咗包袱。以前唔等于将来啊！ 多谢你嘅提醒。 同埋唔使避我啊，你系避唔到噶。 阿志啦。沙巴咖啡嗰度咧又有料到啊！阿安话咧送佢嗰啲镜同埋啲镜框咧合唔到啊！佢喺电话嗰度咧讲晒粗口啊！ 我同佢讲， 电话喺我台面，我接俾你啊！ 我出嚟听。Ivy 一直都望住我，佢一定又会话我出去听电话系因为避开佢。某程度上面，我系避开佢嘅。由他第一日入嚟公司，他是吸引到我，但未至于好像阿雪咁令到我失控。但正话 Ivy 嗰种直接，的确系咄咄逼人。他竟然逼到我去谂，阿雪同我嘅感情系唔系已经变咗一个扎喺心上面嘅包袱？就算我出咗房，我依然感觉到背后面嘅一双眼。 始终决定要用阿哲的公司做新店的室内设计，所以我和阿哲都要继续谈生意。其实他说得啱，一起谈公事和平时的感觉实在太不同。以前上他 office 是有那种等着要见他的感觉，但现在是因为在两个人的 schedule 那里都 mark 住了这个时间，所以才要见。 是你的 BB 机响啊，不是我的。 哦，是啊。咦，是阿哲留 message， 他说有紧要事要出一出去，叫我们迟四十五分钟才到。 哦，都差不多到了，不如上去等啦，好过在街道啊，不知道去哪里好。 是但啦。你看看阿威那张相机飞禽大咬揽住 Ivy， 靓女效应是这样的啦。 你真的觉得 Ivy 靓吗？ 啲男人觉咪得咯，关你咩事啫？ 我成日觉得那个 Ivy 一不笑咧，就好像好恶咁噶。 咦？阿哲同佢系影咗两张噶， 使鬼入咁多张入去咩？等我攞入去阿哲间房啦，迟啲要掹出嚟俾佢啊，漏咗个窿喺度啊。 乜唔系贴起佢咩？阿安话贴起啲相噶。 看你做乜要一个 Ivy 啫？念咗出嚟系咪破咗阿哲嘅精节牌坊？我攞入去先。 哎呀，乜张相影得我咁肥噶？抌出去先。 对唔住啊。 咩事啊？ 呢张我卡片，我哋约咗 Mr. Ha 倾嘢噶。 客生有紧要事出咗去。 我哋都收到佢 call 噶，我哋可以等佢噶。 咁我带你哋入去佢房坐下先啦。 哦，唔该你。 回来之后，是那次在外面走廊见过阿哲和那个 Ivy 一起之后，我算是第一次正式上来他 office， 他做事的地方。 以前佢坐喺出面嘅玻璃台，但系今日佢已经有自己嘅房，同屋企一样，佢都系摆啲好简单嘅摆设。一眼望埋去，有种好空洞嘅感觉，似系冇人坐嘅 office。不过好快我就望到嗰张佢以前帮我画嘅素描。 你带入去嗰两个系客嚟噶？ 唔系啊，嚟开房嘅明知故问。 个女仔好似喺边度见过咁嘅。 即系我第一眼我都以为自己见过佢。 咪讲咁多啦，叫英姐送茶入去先啦。 啊，真系好靓喎！你幅素描系阿哲画噶？ 系啊，几年前画嘅。 嗯， 张纸都变晒黄色啦。 系咯，但黄嗰啲色仲靓啲添啊，真系。啊，佢真系画出你嗰种感觉喎。你见到佢嗰阵系唔系好开心噶？吓， 唔系啊。 点解啊？ 我根本再听唔到阿浩问紧我乜嘢，因为当我想行埋阿哲张台望清楚嘅时候，喺啲稿纸上面放咗一张相，入面有佢，仲有手上面抱住嘅 Ivy， 佢哋两个嘅笑容好一致，就好似佢所讲，佢哋好合拍。 阿雪，你去边啊？喂，阿雪，我见到阿雪企喺张台度呆咗咁，一粒声都唔出，面色都变晒，跟住目无表情咁行咗去。当我行埋张台嘅时候，我见到嗰张相，我先知道究竟系咩事。阿雪啊，我谂你问清楚先啦。 唔好理我。 你唔好谂到最坏啦。 你放心，我唔打算再谂。我今日开唔到会，我走啦。 我送你翻去先啦。 你由得我自己啊，同埋你唔使同佢讲任何嘢。 咦，早晨啊。咦，你冇收到阿志嘅 call 咩？ 收到，收得好清楚。 应该半个钟头到啦，就翻噶啦。 唔该你先，我哋转头会上嚟噶啦。阿雪走。 除咗系天意，我唔识讲系咩原因，竟然令我要踏出最后一步嘅时候，都要见到 Ivy。由佢踏出个 lift 到我踏入去，就好似我哋已经喺阿哲嘅生活入面交换咗角色咁。 睇住阿雪送俾我只表，我谂我唔系迟咗好多。当我将架车转入路口，准备转入卡帕嗰阵，喺挡风玻璃嗰度，好清楚见到阿雪由我公司大厦走出嚟，佢后面嘅系阿豪，一路好殷勤咁跟住佢，仲轻轻咁搭住佢膊头，最后终于佢停低，企喺佢面前度听佢讲嘢。就算当我的车转咗入卡帕，佢哋正话两个神情就好似幻影一样，留咗喺玻璃上面。 没有故意挑选日期，没有悉心刻好预备，随便哪里携着你，我便离地。没有要诀，必须谨记；没有意做，必须大避。忘掉那里，投入去无尽世纪。我无动作，凭直觉可探测天地。我陪着你，随着你，何处亦尽是美，都见神气。再高飞，没有的边际，漫游探秘，遇上的一切，尽是惊喜。像没有缘，你会讲起，平常为何会满天飞？谁手拥有天与地，日子因我又长。 着你，随着你，何处亦尽是美，都变神气。人地理时间记不起，梦是我行李在高飞，没有的边际，漫游贪悲，遇上的一切尽是惊喜，像没有原理会讲起，平常为何会满天飞，谁手拥有天与地，为何会满天飞？谁手拥有？